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11集，唐默从没想过认输，确实不使用异能和道具的情况下，他的身体素质和格斗技巧无法与白若瑶相比，但现在两人可以使用道具。白若瑶显然是一个不常使用道具、依靠外物的人。又是一道破开空气的攻击，白若瑶目光一冷，手腕一动，银色的蝴蝶刀从袖中倏地飞出，双刀飞上空中，白若瑶侧身回旋踢在刀柄上，两把小刀齐齐飞向唐默。唐默立即撑开小阳伞阻挡，银色小刀在伞面上留下两道白印，飞回白若瑶手中。白若瑶手指舞动，将蝴蝶刀啪嗒合上。他看着唐默嘻嘻一笑， 唐唐，我真的要上了哟。 下一刻，两人根本没有一丝犹豫，一起冲向对方。2个小时过去，圣诞老人的决斗大舞台上一共迸发了10场战斗，前9场完全无法和这一场相提并论，实力的差距在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被白若瑶抢走骰子的年轻女人已经无法用视力捕捉到白若瑶和唐默的攻击动作，她后怕地吞了口口水，这才明白白若瑶刚才完全是在戏弄她，没把她当回事。另外2组，傅文铎、穆回雪几人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战斗。傅文生有些着急， 珊珊姐，你不是说仅凭身体力量和道具唐哥不是那个神经病的对手，这可怎么办？ 陈珊珊呼吸也急促了几分，她对战斗这方面的事了解不多，也没有办法给唐默提供建议，但她选择相信唐默。 唐默哥哥肯定有自己的判断。 傅文铎双手抱臂，隔着一层红色的光膜，静静地看着这场凶狠的决斗。唐默完全没有留手，白若瑶几乎也尽了全力，银色刀花和粉色的小阳伞不断撞击，发出砰砰砰的声音。圣诞老人看得十分投入，就差在一旁大喊打起来。锋利的蝴蝶刀刺破唐默的手臂，他的衣服被划成一条条碎布，袖子完全搭在胳膊上，红色的血液顺着皮肤流下，滴淌到地上，沾了唐默一手。白若瑶也受了一点伤，可情况比唐默好许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当一道欢快的圣诞歌在白色空间里响起时，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连圣诞老人都错愕地说， 这是什么？哦，是时间到了。 不错，圣诞老人的决斗大舞台有5分钟的时限。时间一到，唐默本还想再动手，白若瑶竟然先停下了。唐默已经猜到了他的意图，冷冷地盯着他。圣诞老人说， 哎呀，这可就难办了，你们两个孩子都非常出色，5分钟内没有分出胜负，那只能由圣诞老人给出一个公平的裁决了。我可是最公平、最民主的圣诞老人，孩子们的每个建议我都会听从。在我看来，这一局应该是这位小朋友。 白若瑶突然说， 我认输。 圣诞老人的声音戛然而止，他愣愣地看着白若瑶。过了片刻，他收回自己指着白若瑶的手，低哑地笑道。 原来是这样吗？好，既然孩子你自己认输了，那获胜的就是这个孩子了。 白若瑶擦了擦脖子上被小阳伞擦破的血痕，笑眯眯地走到唐默身边，伸手从他身后的袜子里拿出1颗1点的骰子。唐默明明赢了，表情却更冷了几分。唐默说， 我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 是肯定句，不是疑问句。 这话居然问倒了白若瑶，他愣了片刻，才嘻嘻笑道：“ 好像没有，不过糖糖，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无聊什么？”“ 每天都很无聊啊，游戏、副本、攻塔。”“你这么可爱，只能找你玩了。” 唐默扫了他一眼，拿走自己的骰子，转身离开。白若瑶无辜地摊摊手：“神经病的脑回路，你别去猜。”唐默不能理解白若瑶的动机，仔细想来，他们两人的关系确实不至于到血海深仇的程度。白若瑶会对唐默上心，一开始是因为唐默周身浓郁到几乎成实质的死气，可他偏偏死不掉。然后唐默又逼迫他自断手臂，从此白若瑶便记住了唐默。而唐默之所以对白若瑶使用大火柴逼他自断手臂，是因为白若瑶夺走了他的月亮花。那次的宝石走廊副本最后只剩下三个玩家：唐默、白若瑶和傅文生。白若瑶和傅文生想通关完全不需要月亮花，月亮花是他们的通关奖励。唐默想通关却必须将月亮花放到红桃王后的卧室里，所以在最后白若瑶突然反水夺走了唐默的月亮花，由此得到两份奖励。他只抢走唐默的，不抢实力更弱的傅文生，是出于他自己的恶趣味。同时他也给唐默留了条活路，只要唐默抢走傅文生的月亮花，唐默就可以顺利通关。偏偏唐默就不乐意抢小朋友的奖励，他有火鸡蛋可以独当重来。白若瑶这辈子都想不到为什么唐默当初能猜到他的意图，继而将他逼上绝路，但这并不妨碍他决定缠上唐默，令自己的生活不再无聊。唐默走回起点时已经想通了自己和白若瑶互相厮杀的关系。唐默说：“神经病人思维广，智障儿童欢乐多。”唐默冷笑着总结。这时白若瑶正好跳跃回了起点，听到唐默似乎说了句话，他凑过来：“ 唐唐，你说什么？” 唐默皮笑肉不笑：“ 夸你聪明。” 停了停，唐默补充说：“ 还守信用。” 白若瑶自己都被唐默这话逗笑了，他故作严肃：“ 我非常守信用的，等我下次有六点骰子一定给你。” 唐默信他不如信傅小弟不怕傅文夺。白若瑶真的会把骰子给唐默？唐默的目光在他和宁征的身上左右移动，不，他们是想打消耗战。唐默没有获胜是因为他根本打不过白若瑶，而白若瑶没有击败唐默，一方面他确实无法在五分钟内结束战斗，另一方面他从来没想过打败唐默，他想的是令唐默受伤，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就是唐默猜测到的白若瑶的想法。不用怀疑，这种事神经病绝对做得出来，而且白若瑶的损失并没有八百，最多四百，这笔买卖十分划算。圣诞老人的副本里禁止杀人，可出了副本呢？一旦唐默受了重伤，无法短时间内痊愈，那就是白若瑶的机会。眼下唐默唯一能做的就是静观其变，尽快通关游戏。然而很快，宁征将骰子扔进了第六格里，他看着唐默：“ 我选他。” 唐默沉默了片刻，走上格子。宁征和白若瑶不一样，他更想赢得比赛，所以他没有一开始就把骰子扔进第六格，而是先扔了前五格，一步步走到第六格。但他依旧选择唐默。唐默拿出骰子：“ 你和白若瑶不一样，我或许会赢。” 宁征实力很强，但他也强在异能，没有了异能，他和唐默谁胜谁负很难说。宁征沉默片刻：“ 所以现在我和你都是六点。” 言下之意是哪怕他输了也没损失。唐默心道：“ 原来这就是你和白若瑶换骰子的原因。唐默笑了，哼，我很好奇，白若瑶到底抓到了你什么把柄，让你这么帮他。躲避球大作战里，宁征身为三方间谍的事，唐默至今历历在目。什么把柄能让这样一个谨慎惜命的人义无反顾地帮一个神经病做事，哪怕会对自己的生命产生威胁。宁征没有说话，他把骰子扔进袜子里，接着转身对唐默发起攻击。起初宁征的攻势并不凶猛，似乎没尽全力，白若瑶双手放到嘴边做喇叭状， 宁宁，你要努力变强啊。 宁征眼角一抽，翻手拿出一把赤红色的道具匕首刺向唐默。五分钟后，宁征和唐默没有分出上下。唐默思维半晌，开口说，我认输。宁征看了他一眼，我不会领你的情。唐默笑道，我有时候需要你领情。说完拿走自己的六点骰子。圣诞老人的跳房子游戏里，玩家可以把骰子随便扔进哪个格子，甚至一开始就可以把骰子扔进第六个，触发决斗大舞台。然而决斗结束，无论胜负，玩家都算游戏失败，结束这一轮游戏。除此以外，决斗失败，玩家的这一轮游戏也结束。唐默主动认输，是让宁征可以继续游戏。他表面说不需要宁征领情，嘴角却微微翘起，淡定地走回起点。接下来，白若瑶和宁征轮流上阵，消耗唐默的体力。游戏时间极短，又不断与高手交战，唐默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伤口。傅文铎在另一组静静地看着这一幕，视线冷冷地扫了白若瑶一眼。娃娃脸青年觉察到男人冰冷的目光，以为傅文铎是想和他打招呼，抬起手朝傅文铎挥了挥。傅文铎忽然笑了，他薄唇勾起，伸出右手抹了抹自己的下唇。第三组里，傅文生倒吸一口凉气， 大哥生气了。 傅文生害怕的头皮发麻，求生欲极其强烈。 大哥真的生气了，完蛋了，好可怕，珊珊姐怎么办啊？我离开游戏后能不能也装作不认识大哥的样子？我不想和这个样子的大哥碰上啊。 陈珊珊本想说，哪怕傅少校真的生气也不是因为你。忽然只听一道刺耳的系统宕机声，洪亮的系统宕机声在整个空间里响起，所有玩家齐刷刷扭头看向发出那道声音的地方。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